可是它确确实实存在，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这个叫做唯一。迷的意思，它永远就是这样，从来也没有变过。所谓十宗一致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隐为秘密，也就是说，清净寂灭的离体，没有行迹，叫我们能够啊觉察触摸得到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这是讲的这个妙微密心，净明心，在心上称为净明，净就是不染的意思。心经里面讲不垢不净啊，这才叫真净。明就是不迷不混。那么这是说明本来没有染着，没有啊张地的本觉，它是像经上所说的灵光独耀，永错根尘，这就是净明心的意思。那么这样极尽净明的真心，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具有的。现在有没有呢？当然也有，不过现在虽然有，我们迷而不觉，虽有啊我不知道有。这个道理在前面都给诸位说过，天天用它，无时无刻不用它，虽用而不知啊。佛菩萨给我们不一样，佛菩萨天天用，知道。我们凡夫就是天天用，用而不知。那么你要说，凡夫与佛菩萨差别在哪？就差别在这里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迷在哪里呢？不是迷在四相上啊，四相上迷那是枝枝叶叶，算不了什么啊。我们迷是迷在根本上，根本要不迷了，那个四相全都解决了。这个也就是说明，这个学佛的善学的人要从根本上开智慧。你看经里都常常讲嘛，一经通一切经通。为什么说一部经通呢？一切经都通啊。那么诸位现在学了这么多年，这部经啊，这不是这一部了，也有几部经大概都学完了，从头到尾都学通了。那你是不是这一切经都通了呢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说没有通呢？你学这一部经是在枝叶上学，你没有在根本上学。 你是在思上学，你没有在理上学。经本是教科书，教科书一展开，我们常讲有教理，有教义，有教相，善学的在教理上学，那是一通一切通。为什么呢？理是一个，理要是得到了，枝枝叶叶就全都理解了。不但佛法里面一切经论呢，你通达了，世间一切法也通了。为什么呢？世间一切法也是这个理体，所以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了。我劝同学们要从教理上下功夫。我过去求学，老师就这么样嘱咐我的，不要在教相上去作揖，所以劝我不要写笔记，不要去强记这些名相，叫我在教理上下功夫，求通达，求我也给诸位说过多少遍，也曾经诚心诚意的劝勉过同学们，你们现在学佛最大的障碍是录音机，有了这个东西吗？死在教相里面了，不要紧，这一遍每天会要再听一遍，全都你不能够悟理呀，这个东西害死人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不依靠这东西，不但不依靠，连随堂笔记都不要依靠。为什么？你悟如点天天境界不相同，你比如说我今天给诸位的楞严经今天晚上讲这一段是这个讲法，明天我再来讲这个又是一个讲法。你要想学的时候，以哪个为一点呢？没有一品呢。我们这里老同学张云山今天没来，张居士老药帐啊还保存着有一部楞严经的完整的录音带，十年前讲，你把那一套录音带拿来给今天这个楞严会上再比较比较，完全不相同。所以说笔记记不得了，没有用处的。诸位自己要学的时候，境界要一天比一天高啊。今天我学的这个笔记这些东西，到了明天一看没用处了，为什么？境界高，没用处。就正如在学校念书一样，你念到二年级了，那个一年级的教科书笔记都不要了，没用处了；念到三年级的时候，二年级也不要了。学佛就是如此啊！你要是老抱着一年级的笔记，好了，年年不要毕业，年年留级，念一辈子都念老一年级，那行吗？你再晓得就错误了。学佛法也是如此啊，抱着一个柱子，抱着一个录音带，你永远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不能再进步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叫死在言下。你我们看看这祖师一言下大悟啊，我们怎么能死在言下呢？我给诸位说的时候，你们也许有的人啊还错会了意思，怕我说哎呀，大概你说的，我怕我们学好了，怕我们将来超过你了，我恨不得你们赶快学好，赶快超过我，我坐在底下逍遥自在，你们天天在这说话我来听。 诸位好好，你看看六祖坛经，佛法是以物为宗啊，那不物怎么行呢？那么要悟就得要用心，要用心的用真心，可不能用妄心，用妄心用探偏心永远不会开悟。如果不要用真心的话呢，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句，说你不久就开悟，你要果然会用真心，你用三个月看看，你看看看开悟不开悟。果然能用三个月真心的话，你就成佛做主了，你就施出世间法，一切都通了。那你要不肯用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楞严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呢怎样去妄心用真心，这一部经的大主意就在此。首先辨别妄心的过失，真心的功德，叫我们首先呢要肯定的认识，然后下定决心舍妄用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说法、听法、读诵都是方便。什么方便？摄心的方便。要不明这个理，那就始终免不掉盲修瞎练。那么这是说的，我们人人本有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要从迷得回到悟，所以设之为惑，获得了啊，惑妙微明性，尽明性。实在是有没有真的惑呢？没有，为什么是本有？不过迷去掉了，这个惑在此地是比喻化，并不是真正的获得了。我们虽然迷，迷也不实啊，并不是真正失掉啊，只是自己不觉而已啊。那么清净眼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如理的智慧，用力痴迷，眼是六根之一。说清净眼，我们就不要死在哦，只有清净眼，耳怎么办呢？鼻怎么办呢？说一清净，一切都清净，六根都清净，用这个眼根来做个代表啊，意思就是清净的六根。六根对六尘境界都不迷不着不染，如理而知，称心而心，这就叫做清净的六根。那么在此地说之为清净眼，要跟前面比照比照啊，完全翻过来了。前面我们用的是六识妄心呐、这个清净眼是什么？六根的根性。所以要学啊，我们见色 要用见性去见色，闻声要用闻性去闻声，这就叫会意用心啊。不会用心的人，用眼识见色，用耳识闻声，眼识所见的是色尘。诸位想想，尘是生灭的，眼识也是生灭的，用耳识去闻声，是闻的生尘，生尘是生灭的，耳识也是生灭的。诸位想想，怎么能见到心？见心是不生灭的，见心所见的是色心，所以色是不生灭的。闻心是不生灭的，闻心闻的身心也是不生灭的。你看看，与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相应了。这才称之为了义中的了义啊，圣义中的圣义啊。本经后面称之为啊清净海眼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在六根呢，总是举这个眼根来做代表。那么再说到阿难所求的是极常心性，而佛所允许跟他说的是妙微迷心，正好相应。阿难所求啊妙明心，而佛允许给他说妙净明心。阿难求佛给他开道眼，而佛在此地也允许他得清净眼。那么佛之所许的正是阿难所求的。这一部经它最大的好处，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是非常的实用，所以《楞严经》在中国不但是出家人，无论学哪一宗学哪一个法门，没有不读《楞严经》的。除佛门之外，在从前念书人啊，世间的念书人也很少不读《楞严经》的。楞严的名气几乎与《金刚经》啊不相上下，这两部经啊都是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读的，就是这两部经的经义简单明了，很有受用。而本经呢，特别殊胜的地方，可以说全在破情识，就是破攀缘心，那么也说之为缘律心。破了之后，佛是劝我们不要再用它了。换过来，我们取灭因真性为本修因， 用识啊，就是用这个分别意识心和用这个真心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谓讲全教实教，分别就在此地。用意识心来修行，别说是三大升起界，无量的三大升起界也进不了心。为什么呢？世心是生灭心，以生灭心求不生灭的心，它不相应。可是用生灭心来修行呢，可以修到阿罗汉，可以修到辟支佛，这是经里面给我们说过的。他最高的地位能成就这样的一个地位，但是他不能见性。见性呢，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因地性，那就是真性。用真心来修行，给诸位说成就非常非常之快。经里面的所谓是弹指超无学，弹指之间呢就成就了。无学是指阿罗汉，年教初住菩萨已经就超过阿罗汉，初住就见性了。而阿罗汉的断正功夫，就是断见思烦恼这个功夫的时候，只相当于圆教十性位里面的第七性菩萨，辟支佛的第八性，要到圆教初住才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弹指超无学啊，超过小乘最高的果位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假如我们要下定了决心，我们一心一意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话，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证得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大菩提的话，那么我们非用真心不可。用真心就像六祖所说，心中是长生智慧，相似的真心都长生智慧，道道地地的真心啊，就明心见性。我们为什么不用？实在讲的时候，不是不用啊，不会用啊。为什么不会用呢？道理不明啊，理不明，方法不懂。理路要明白，方法懂了，你自然就会用。用起来时候才乐意，才自在啊。无论你是做学问，或者你是从事世间任何的事业，你都是圆圆满满的成就。为什么呢？真智慧现前。前面别忘了，佛从胸万字放光，万德万能，这就表示你要会用这万德万能。而绝不是说，哎呦，我用了这个无分别的真心，那都不起作用了。啊，不是，无量无边的德用，反过来说，妄心的作用太小了。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。真心的德用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不 不但指现在，指过去，指未来，指自己，指别人，指一切万法，这个才叫得大自在啊，才叫证得真正的解脱。那么很可惜，我们在凡夫位上，虽然真心是现前一念之中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见色闻声头头皆是，只可惜我们当面错过，不能够正知，随着外面的境界牵流，这就叫起惑或是迷惑。为什么会迷惑？我再说的简单一点，心为境转，你迷了。什么叫心为境转？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眼见色，见色的时候起了贪嗔痴慢，就为色所转，见色的时候心里起分别起妄念，你就为色所转，闻声为声所转，吃饭为味所转，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，这就迷了。那么觉悟的人怎么样呢？觉悟人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不知道酸甜苦辣咸呢？那人也麻木了吗？知道不为所转，酸甜苦辣咸辨别的清清楚楚，比哪一个人还变得高明。心里怎么样呢？没有分别，没有偏爱，心是平等的，平等心呢就是禅定，定嘛就是平等，像水一样平静的，动了它就不平等了，平等就清净，清净就放光明，就有无量无边的作用。那么我说这些话呢，也就是提示诸位用功的方法。我们从早到晚接触一切境界，要在境界里面寥寥分明，样样都做得圆满，心里面是以平等心，以平等心待人，以清净心待人，以平等心出世，以清净心出世，这就是我们用功的呀最初方便。我们要想转世成机，要想学习用功，学习用根，怎么用起？从这个地方锻炼起。那么我们开始这样做法呢，还是用的妄心，我妄心已经偏向真的，向真的这个方向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会越迷越深。我们已经回过头来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学佛学个什么呢？就是学个在万境之中如如不动。如如不动是讲不动心，不是讲你身也不动了，你也不要做事情了，那就错了。也要思维，也要造作，心里头不动，不动就是保持平等，保持清净，心在境界里头做得了主宰，不要被境界所转，不要被境界牵着跑。 这个就叫功夫啊，这就叫本事。那么说了这么一大堆，时间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回答的话还没有太提到啊，下面才是佛的答复啊。这答复这一段呢，就留到下一次了啊。好，明天呢是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清明祭祖法会啊，希望同学们踊跃地参加。我们明天上午9点开始诵经啊，我们念地藏经啊，那么下午也是诵经，晚上啊是放大蒙山啊。这个悟的这个道理啊，离自己高明，而且六祖那个时候还没出家，马上给他剃头，剃了头之后他是一个老和尚，有徒子徒孙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信徒，全部皈依在六祖座下，自己也拜六祖做老师。你们注意想想看，这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见了面谈了几句话，就把自己多少年串的这些道场，这些事业全部都贡献给人家了。所以六祖的成就，给诸位说，就是印宗的成就。没有印宗，六祖他没有办法发挥，一生都埋没掉了。这是在我们佛法里面我们看到的六祖了不起，这是成就啊，印宗成就他的。在我们事法上呢，还也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，管仲与鲍叔牙。管仲要没有鲍叔牙这个朋友的时候，他一生的才干也被埋没掉。所以管仲在政治上的成就，说老实话，鲍叔牙推荐的力量啊，哪一个功德大呢？我也想做的话，你们这两者要是我做哪一个，我愿意做印宗，我愿意做鲍叔牙。为什么呢？悠闲自在呀。请你去做吧，我享福啊。做的人很辛苦啊，推荐的人很安乐啊，功劳推荐的人在那个当事人之上。佛法事法都是如此，诸佛菩萨是这样，就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啊，你示现在某个地方成佛了，十方诸佛都到你的会下来，示现做你的声闻弟子，做你的在家护法，都是古佛再来的。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常随众弟子，都许许多多都是古佛再来的，他的护法，那些在家的居士、长者、国王大臣，也都是诸佛菩萨再来的。可见的，世出世间的圣贤，决定没有私心，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啊。稍稍有一点私心，刚才给诸位说了，连个小乘虚脱还国都挣不到， 大乘法里面信心都不能建立，还谈个什么？不要以为说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去得了，去不了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不要这个小心量的人。阿弥陀佛很慈悲啊，你来吧，我就宽恕你吧。你那些住上善人那些同学不会原谅你，你还是去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是大乘法门，大乘法门是立足于平等清净慈悲的基础上。所以在这个观经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善行圆法，这是净土法门最基本的条件。三心就是菩提心，心量小的人哪里能发菩提心？菩提心第一个刚才给诸位说的就是直心，就是平等心。第二个就是身心，真正懂得自爱。怎么叫真正懂得自爱？爱众生才是自爱。自私自利的人不懂得自爱，能够以平等心、普遍心、慈悲一切、爱护一切众生，这种人是自爱之人。他才有资格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在这个经书论里面处处能见到，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我们由于时间的限制，不能够细细的跟诸位说，但是介绍了前面这些大意，这个经文的意趣方向都能够把握到一些。那么希望诸位利用这个时间呢，去研究注解，有问题的地方，还是希望大家在每一天早晨我们这个研讨会里面要提出问题来发问。这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，只有我在这里讲。我这一问呢，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问题呢？他说希望我多讲一点。好，我从明天礼拜一我们早晨诵经，后天星期二我们开始研究，诸位没有问题我就不讲。我也深思啊，你们要我讲，你们有问题我再讲，没有问题我就不讲。希望这个星期二开始的时候大家要提问题哈，没有问题我就不讲哈。